159集。谁说我什么也不会了？我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会员，受过专业训练的。唐一川见我皱眉不语，挑眉问我，怎么你不敢去啊？舍命陪君子，我只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。听说于台长有要事走不开，我大哥自然也不会凑这个热闹。于是我们四人成行，跟着明珠台的记者与地理杂志的专业队员，开着几辆越野车，浩浩荡荡地上路了。我们的目的地是阿尔金山保护区，行程5天4夜，白天随专业队员科考，晚上就在无人区里露营。邢明和唐一川在我们前方的一辆车上，我便不得不与许苏独处。博士在读之后，这小子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情日长，平时说话装腔作势，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，但此刻的他俨然一个外出郊游的小学生，将一个鼓鼓囊囊的运动背包抱在胸前，一刻也不肯撒手。我好奇地问他，你包里都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宝贝？他神神叨叨地拉开一丝拉链，只见里面全是吃的，自发热火锅、压缩饼干，还有干果与巧克力。你个吃货！我忍不住翻他一个白眼，这是科考，不是春游。与我们同一辆车的地理杂志向导姓周，是个五官方正、眉眼炯炯的中年人。据说他野外探险的经验非常丰富，多次成功穿越四大无人区，这样的经历在国内探险者里数一数二。周向导听见我与许苏拌嘴，回头冲我们一笑，夸奖许苏道，许律师做得挺对的，压缩饼干和巧克力都很抗饿，能很快为身体补充能量，野外探险必不可少啊。 听见没有啊？ 许苏当场眉飞色舞地嘚瑟起来，你们这种本科生就是没我们博士生想得远。 丫算哪门子博士啊？我正要还嘴，许苏的手机突然催命似的响了起来。 他做了个嘘声的手势，看了看来电显示，立马正色接起电话，对那头的人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， 叔叔。 我幸灾乐祸地看着他， 叔叔真没有什么危险，跟我们同行的都是专业队员，十几个人好几辆车呢。 听着像是我哥不允许他进入无人区，我愈发心情愉快，就想看看这小子怎么收场。 我这怎么回来啊？我都快到了。 许苏突然拿着手机往越野车门上敲了敲，然后装模作样地喊了两声， 喂喂喂，你说什么？哎，信号不好，我听不见。 他把电话挂了，挂得还很彻底，直接关了机。其实关不关机都一样，再往前行一段路就将进入阿尔金山的三无区。何谓三无？无信号，无道路，无给养。阿尔金山脉冈峦层叠，放眼望去只有无尽的戈壁与黄沙，但天蓝得纯粹，蓝得异常。进入阿尔金山后，我们短暂地下车休整，分配任务。邢明说他一直打算做一期无人区相关的节目，2年前他倒真被罚去当记者，就被当时明珠连线的主播洛优派去过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。他见过成群迁徙的藏羚羊，也见过姿态优雅的白唇鹿，只是这么与他们遥遥相望，便感到心境无比澄明开阔，仿佛所有的恩怨都已清偿。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发现这块石头石形圆润，呈现出一种层次多变的铁锈红色，如同人的一颗心脏。如此奇妙的外观令人不忍释手。我问周向导， 这是什么石头？玉石吗？ 听周向导介绍，这种嶙峋又美丽的石头叫风铃石，末世硬度6到7，介于和田玉与翡翠之间。我又从地上拾起一块，仔细端详。这种石头形状各异，颜色不一， 脱胎于自然界的鬼斧神工，每一块都像一件艺术品。周向导拿起两块石头互相撞击一下，继续说，这种石头是在经年累月中被强风打磨，被雨水冲刷而成的，因此特别坚硬，就如同这刚强隐忍永不消亡的戈壁。我将手中的风铃石送给唐一川，笑着说，你看这种石头多像你啊。许苏正在几米之外眺望巍峨雪峰，听见周向导的话便也凑了过来，邢明递了一块风铃石给他，说，带回去当纪念品吧。可以吗？许苏喜不自禁，缩一眼满地珠宝似的石头，又问，我可以多拿一块吗？ 当然可以。 邢明笑了， 送给傅律。 谁送给他呀？老混蛋，管得比我妈还宽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我看他蹲下腰挑三拣四半天，终于找出一块，小心翼翼又心满意足地收进了背包里。这一天的科考任务主要就是拍摄无人区里的野生动物，我唐一川跟着周向导一队，邢明跟许苏在另一队，我们在藏羚羊的翻山必经之路上架好了摄像机，又继续探向别的地方。三年前有个擅入无人区的驴友拍下过一张雪豹的照片，还是一只大豹带着小豹，所以周向导也想碰碰运气，便带着我们沿着一些动物粪便一路找寻过去。他越走越远，忽然在一块骆驼形的巨石边蹲下，小心地拾起一块羊骨，兴奋地说， 这应该就是雪豹捕食后留下的。 他用北斗对讲机跟队员们汇报，说要开车再赶一段路，试试能不能拍到雪豹。我和唐一川二话不说也随他一起上路了，哪知道刚七拐八绕地开出营地，车就陷进了流沙里，没有外力帮忙肯定是出不来了。周向导让我们下车，以为不远处一条开阔平整的水泥路就是315国道，便打算循着经验带领我们徒步回到营地。然而其实这条路不是国道，而是一条废弃的旧路，待我们意识到不对劲时已经迷路了。北斗对讲机一时联系不上营地，我们眼见天色将晚，横亘在眼前的只有一望无际的荒漠，便只能赶紧搭帐篷露营，准备熬过漫漫寒夜。大漠的风呼啸来去，风声似金属摩擦铿锵作响，夜里气温骤降，转眼到了零下。我们三个人躲在似乎随时会被狂风掀走的帐篷里，挤在一起取暖。我饥寒交迫，累到极处，然而随手一掏口袋，竟摸出了几条视力架，估计是许苏趁我不备悄悄塞进我兜里的。正是久旱甘霖，我一边暗叹那臭小子贴心，一边将视力架给了唐一川和周向导，咬一口，恐惧与寒冷都被一股甜蜜的焦糖夹心驱散了。